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六集，唐默将手伸进灰烬里，捧了一堆灰出来。他转手看了来回踱步的神棍一眼，过了片刻，忽然想起来，我最近倒是有整理过几个书架，大概是三天前，主人让我整理了一下 H 类书架。神棍的脚步一下子停住，他看向唐默，三天前，时间这么近，说不定就是这里了。可是两人走到 H 类书架面前，又傻了眼。H 类书架上有12000多本书，唐默大概说了个数字。神棍冷静地问道，什么样算是找到书？如果我们把 H 类书架上的书全部取出来，只要取出其中正确的那一本，会不会就算是找到书了？这倒是游戏规则没有介绍的，游戏只说天使白天可以得到一个提示，恶魔晚上可以烧书，如果直接找出正确的那一本书交给马赛克，想必是肯定可以完成任务的。但如果仅仅是把正确的书从书架里取出来，会不会也算作是成功呢？唐默也没想到这个方案，他说，10000多本书，如果我们抓紧时间，2个小时内或许可以把这些书全部从书架里取出来一次。说干就干，神棍神色激动地快速取书，唐默也老老实实地取书，他们分为两路，在书架的两侧各自完成任务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然而当夜晚降临的时候，唐默刚刚取出一本清代历史书籍，他再想去碰下一本书，却发现怎么也无法将这本书从书架里取出来。眼前是一片黑暗，神棍惊恐地说， 我拿不出书了。 唐默抿住嘴唇，我也拿不出。两人摸着书架一路走回了服务台，将那盏唯一可以打开的台灯点亮。幽暗昏黄的光线里，唐默和神棍靠着桌子坐在地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不远处 H 类书架的方向。他们此刻根本看不见黑暗里的任何东西，但他们知道2个小时内有一个书架将会被烧毁，那时候火光冲天，他们能清晰地看见图书馆里的一切。在这样紧张压抑的时候，时间过得极其缓慢，度秒如年。神棍的双眼里布满了血丝，他好像3天没有睡过觉的流浪汉，嘴唇干裂，头发上都是雪花般的头皮屑，唯独那双手洗得十分干净，指甲也修剪得很好，仿佛是为了保住主人最后的尊严。第二个夜晚是正常时间的23:52至次日的1:52，图书馆墙壁上时钟的时针啪嗒一声走到了0:00的位置。 我们也算认识1年了吧？ 神棍猛地转过头，好像受惊的小动物，一有风吹草动就看向发出响动的地方。过了很久，神棍绷紧的后背放轻松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低头看向被灯光照亮的地面边缘，轻轻地说了一句， 还有30多天就1年了。 唐默的目光依旧看着黑暗，嘴角勾起说， 你的借书卡是1年期限，可惜看现在这个情况，或许你以后用不上它了。不过我们图书馆3楼的神秘学、宗教学的书你应该已经看完了吧？ 还差一点，本来过2天就能看完了。 那真是可惜了。 两人都没有再说话。过了良久，神棍说， 我知道你们经常在背后说我是个神经病。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情。以前你们不相信我，觉得我天天说这些就是个疯子。但是今天我们碰到的这个，你可以用科学来解释吗？唐默沉默了片刻。无法解释，就是吗？神是真的会降临的，神之时代已经来临了。我们的先知，我们的圣师，他从未抛弃过我们。那些黑塔来到地球，他们就是真正的上帝之显示者。你和我都已经被他选中，他曾经是耶稣，曾经是释迦牟尼，他现在显示为黑塔。我们有机会成为他的十二门徒，跟着他，我们就能得到真正的救赎。唐默笑道，那你还怕他？把天聊死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了。神棍既然认为他们现在所面对的是由黑塔，也就是他心中的上帝之显示者所给予的，那他为什么还害怕？他应该甘之如饴呀。两人没再聊天，幸好这个夜晚也不算长。等到最后黑夜的十分钟，轰的一声巨响，一座书架燃起熊熊大火，将图书馆的天花板映照得通红。唐默双眸一缩，神棍也忽然从地上跳了起来，惊恐地说， 是 H 类书架，那是 H 类书架。 第三个白天，小女孩换了一件黑色的小裙子，一蹦一跳地从书架深处跑出来。她这次没有背小书包，而是提了一个小篮子，里面放了各种各样的好吃的。当她走过那两个被烧毁的书架旁时，她连看都不看一眼，径直地跑到了唐默和神棍面前。马赛克生气地哼了一声， 哼，我的书呢？ 唐默没有回答，反而问他，你今天不用上学吗？小女孩的表情被藏在厚厚的马赛克下，但是她雀跃高兴的声音却暴露了她此刻激动的心情。 今天要去秋游，我最喜欢秋游了。广袤的草原上有小绵羊、小白兔、小袋鼠，它们有那么大、那么大。 小女孩张开双臂，费尽全力地比划出一个大小。她咽了咽口水， 小绵羊的大腿最好吃了，小白兔的眼睛好像糖球，小袋鼠很难吃，但妈妈喜欢，我要帮她烤一点带回去。 神棍本来就脸色惨白，听了小女孩的话，更是吓得一哆嗦。唐默转头看向他， 陈先生，你好像精神不大好， 你不害怕吗？恶魔知道我们白天在做什么，他是故意烧掉 H 类书架的，幸好书不在那个书架上，要不然我们说不定已经失败了。 小女孩突然变脸， 我的书呢？ 唐默看向小女孩，你今天又想起关于什么书的事吗？小女孩没再发动来自马赛克的鄙视，他直接用藏在马赛克下的双眼向唐默投去了一个关爱傻子的眼神。 为什么天使也准得和恶魔一样？我知道了，其实你也想要我的书，对不对？那个可恶的恶魔，他早就知道那本书，他知道我的书价值千金，那可是妈妈给我买的生日礼物，他是故意来偷我的书的，他早就知道我那本书是妈妈送的，不见了妈妈会生气，你是不是不想帮我找书？ 小女孩突然从篮子里掏出一根巨大的火柴， 你是不是根本不想帮我找书？ 叮咚，天使获得提示三，朋友还不找书吗？就快死了啊朋友。 小女孩凶狠地扔了篮子，拿着那根有她脑袋大小的火柴一步步逼向唐默和神棍。 唐默低头看着他，等他走近后，语气古怪地说道： 所以说，我最讨厌小孩子了，特别是爱作恶作剧的小孩子。 小女孩的脚步猛地停住，她仿佛被戳到了痛脚，急急忙忙地说： 我从来都不恶作剧，我最讨厌恶作剧了。谁？是谁说我恶作剧的？我从来都不恶作剧，那些都不是我做的，我是个听话懂事的小女孩。 唐默没回答，神棍紧张地看向唐默。 唐 默， 我从来不恶作剧， 你怎么敢激怒他？小女孩自顾自地重复了十遍我从来不做恶作剧，我是个好女孩后，再次抬起那张马赛克的脸，举起巨大的火柴。 你根本不帮我找书。 他说这话时，唐默已经走到了一个书架前，他将一本书从记类书架里抽了出来，看向小女孩。 嗯，你从不恶作剧，你就是纵棍火杀杀人。 小女孩赶忙把火柴藏在了身后。唐默晃了晃手里的玛雅文明消失的秘密， 这不是找到了？ 啊，我的书！ 小女孩以人类无法企及的速度跑到唐默面前，一把将这本玛雅文明消失的秘密抱到了怀里。她左手拿着巨型火柴，右手拿着书，确定了这是自己丢失的书后，就跑到了书架旁坐下，靠着书架开始看书。 妈妈明天要考我这本书上的东西，我要赶紧看书。 硕大宽敞的图书馆里，小女孩翻书的声音刷刷地响着。神棍的脸庞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煞白，她嘴唇发紫，死死地盯着马赛克和她手里的那本书，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。仅仅是几分钟，神棍的头发就被汗水打湿了。他看向唐默，苦笑道： 原来是这本书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 唐默低头看了眼神棍的右手，在那手背上，白色的天使羽翼花纹渐渐变黑，成了黑色的恶魔羽翼。唐默的声音很平静： 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。 神棍不可置信地睁大眼： 怎么可能？ 小女孩还坐在地上看书，似乎听不到他们这边的声音。游戏至此结束，唐默和神棍走到图书馆的阅读区，拉开椅子坐下。唐默抬头看向远处的马赛克，整个图书馆里恐怕现在只有他还有心情耐心地看书。神棍再没了之前的怯懦害怕，他坐在唐默的面前，开始说起这件事的真相。 是我把你拉到这个游戏里的。 这倒是出乎了唐默的预料。神棍说， 潜入图书馆的事情是意外，我是在你进入图书馆前就潜进来的。你知道的，很多我们这种无业游民都会来图书馆挥霍时间，到晚上关门前，你们的保安要把我们全部找出来，赶出图书馆。但保安也有失误，你们图书馆离那座塔太近，所以在他发出地球上线的声音后，我选择了在这里观察那座塔。然后在第三天，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，不小心听到了他对我说的话。 神棍抬起头，目光认真而又狂热地看着唐默，他好像不再看唐默，而是看到了什么伟大的存在。 他对我说，游戏即将开始， 又重复了一遍。 我被他选中了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